还有不到半个月就是端午节了，经走访发现粽子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打商品，店堂内显著位置陈列的各式粽子礼盒，大幅的端午节海报，已呈现出浓浓的节日气氛。五环内的新生违法建设可通过手机举报，市民如发现身边有人正在建设疑似违法建设，可立即手机拍照登录手机举报平台随时举报，专项行动鼓励全民参与。 从此走出我世界，所谓的新开始结束了我这段挣扎，我忍住不流眼泪，咬着牙装作一切无所谓，就算我心里也为你淌血，却只能撑着我对你的冷。爱爱的，我们如果走完整个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呀、啊、爱你真的好难好难，爱你真的好难，爱情不该就是两，爱情不该就是两，只有我们真心的记住，只有我们要在一起，又何必在乎那些飞短流长，爱你爱的好难好难，爱你爱的好难，我是真的明白你对爱的执着，我真的不能看你为我受了伤，不忍心你再为我受尽了苦。世界，就算我心里也为你淌血，却只能撑着我对你的冷。爱的你是逃走了吗？爱的其实逃走生走，爱的我们如果走完整段路，我一点也不后悔呀。爱你真的好难好难，爱你真的好难，爱情不难。爱情不该就是两，只有我们真心的记住，就不要再心起，又何必在乎那些飞短流长，爱你爱的好难好难，爱你爱的好难，我是真的明白你对爱的执着，我真的不能看你为我受了伤，不忍心你再为我受尽。那些飞短流长，爱你爱的好难好难，我是真的明白你对爱的执着，我真的不能看你为我受了伤，不忍心你再为我受尽了苦。

方式来表达爱你，不只是简单说句话。当我有了牵挂，爱就更融洽，不复杂。像月光前，想见面，想你到十二点，自己怎么都不会累，要永远喊得无言，要霸占每一天，我兴高采烈和你相恋，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就从现在起谁都不能动摇。问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变老，快让我知道，我的好心情 月亮已悄悄地爬上枝头，洒下一层淡淡的光辉，落在了树梢间，洒在了河水里，栖在了肩膀上，一片斑驳，一片荧光，一片飘渺。夜色笼罩，万千的灯火在月亮中闪亮。夜已至，夏夜的风有一丝躁动，带着点点的微笑，沐浴在躁动的晚风当中。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你是否会回味儿时的快乐和那不曾忘却的怀念？是一种幸福，也会是一种享受。

上城万里相逢，人世间北风独雨伞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未来高温发展趋势如何？据预报，从20号白天开始，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21号伴随一次降雨天气过程，转入凉爽天气。下周一开始，北京白天气温继续下降，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回归初夏的正常水平。景点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国家民航局16号宣布，6月1号正式对质量250克以上的无人机实施实名登记，并强调8月31号之后，无人机拥有者若还未实施实名登记和粘贴登记标志，其行为将被视为非法行为。记者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获悉，自来水集团第二条向通州城区供水的管线广渠路东延供水管线正式通水，该管线服务人口约13万人，每天可从北京城区向通州区输水3万立方米。最近，关于6家加盟制快递企业从6月1号起提高网点派件费每件0.15元的消息不断传出，经询问5家快递公司相关人士确认消息属实，1家公司表示不做评论。 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

这是一个喧闹的世界，也是一个承载了无数梦想的世界。绚烂的灯光下是一群律动的时尚男女，充满着青春与活力。路旁的商店打着诱人的广告，诱拐着那一个个无知的路人，而震耳的歌声也从无名的建筑中传来。究竟是嘶吼还是宣泄呢？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个城市的夜不眠。 时间是码头，他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跨越的时候，你疏忽错过我分心的我，会不能回头，天都愿意帮我，你在何处漂流，你在何时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不能回头，天要想我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才会守着不走你给的寂寞。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跨越黑时候，你疏忽错过我分心等候，你在和谁厮守，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不能回头，天你要想我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才会守这不走，你给的寂寞。 天又浑浊变黑，我算是谁？ 醒了还在原地，白白的灵魂的石灰很容易碎，落入眼里，想哭却没有眼泪，好想把一切都砸个粉碎。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丝欣慰，你是无形的伤口，你平白的咬一口，再多的爱也不够，都不够，不够超完美。心会很容易碎，落入眼里，想哭却没有眼泪，好想把自己也砸个粉碎，都摧毁才能给我一丝欣慰。 这里是 FM 九六九。声声不息，此刻唯你相伴。